带着十里春风，满眼桃花，整个世界都要在这花香鸟语里变得明艳动人，一切都要旧貌换新颜。四月，和这个世界一起改变自己。今天是4月9号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不懂说话，苗条的他从来无话，蝶恋花边应飞好未归家，每晚每天仍期待身边解如花，花边爱假装哑巴，每晚每天仍期望他肯先说话，盼蝶儿不要害怕，春天匆匆去吧，转眼之间长长炎夏，蝶恋花边只会围绕他，每晚每天仍期待身边解如花，花不爱假装哑巴，每天仍期望他敢先说话，盼蝶儿不再害怕，秋风飘飘降下，冷冷秋夜明明如画，蝶恋花终信爱伴飞花，每晚每天就期待身边解如花，花片爱假装曾期望他肯先说话，盼蝶儿不要害怕，每晚每天曾期待身边解如花，花不爱假装哑巴，每晚每天曾期望他敢先说话， 交错，而你怎么了？谁来点拨我心中最心的寂寞？我的爱人他走了，不再